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又翻嚟冷血时报啦！啊，咁阿迪啊，冇嘢讲啊，冇嘢讲啊嘛，因为飞啊已经卖得七七八八啦，咁啊，啊见噶啦，提醒啱啱先至有个网友过嚟买飞，睇住佢买飞，哇，你唔系啊嘛，呢个数你都买，系啊，唔买买唔到啊，佢话咁啊，原来真系买唔到噶， 唔系个位咧，本来就得八百人嘅，咁而家系缩到得一个 系啦，一个位， 所以咪卖晒。 我眼见就真系卖一张啫嘛，话晒你咁就卖晒。 唔系好多人咧搞 show 咧，讲下好多人搞 show 咧，其实话 OK 个场八百摆七百 OK， 跟住好多全场爆满，最后咧叫决定系咩咧？即系假设你八百飞啦 ，OK 一个另外一个状况你散飞，原因就系派飞啦。另外就好简单嘅。就是減少啲位佢， 減少咁，所以個場 或者啲位大啲咯， 係喎， 聽我今次係梳把位啊，唔係喎，即係一張三人座嘅梳把 ，4D 咁就啊，有埋 可能咧由三面台變四面台喎。即是越冲越浓的咯，即是由八百变千二的咯。 四面台即是两层台啊。 两层 四面两层啊。 你不如交日夜场啦。 喂，咁点解唔系要讲一讲嘅，点解我同耀川咁辛苦呢，就度緊一个 gag 嘅，就记唔记得大家Batman 喺国金嗰下跳落嚟。 係啊。 咁就想希望喺狗屎度咁样跳落嚟嘅。喂，咁 你就唔知 喎。喂，不过就未计到个力学就系大师个重量跌落嚟嗰下跌开嘅。 定动作。 每一个跌死咁 样。点样唔地震呢咁样。 係啊。 唉、哎，你啲廢話唔使講啦，即係肉面享譽啦，購票重足啦，咁啊， 即係得翻七百九十九張， 係啊， 啱啱獲到一張啦， 係啦，咁就去節目啦， 冷血兩岸， 黃金週就啱啱過啦，即係呢條黃金週啊，咁啊，而家咧大陸咧出台咧出咗一個咧，叫我哋咧文明啲咧，即係叫我哋國內嘅朋友啊，咁而家我哋香港都回歸咗啦，咁我哋中國人啊，即係去國外咧。就要守規矩、守文明、守禮貌咁樣。咁其實大就最緊要就唔好到處屙尿啦，首先唔好放咁多黃金啦。不過通常嚟講，我就覺得咧屙尿多啲嘅嚇，一放黃金就少啲嘅。 點解咧？ 嚇？ 點解？ 因為屎，我覺得屎可忍， 屎係難屙啲， 尿不可忍。你明唔明白？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嘅啫。 屎可飯喎，但係歷史有個人叫屎可飯， 屎可以飯。OK， 咁樣呢啲啊， 調翻轉喎，我真係見過人。屙屎多过屙尿喎、啊，老实讲， 我喺大陆见屙尿多，呢人真 喺香港屙屎多、啊。 系嘛？ 但系 香港好， 即系屎真系难忍过尿。 即系你唔好呢个我乜你立场啦，系嘛？即系我就觉得，喂，屙督尿啫，使唔使即系铺天盖地？哇！又廢文，又話人蝗蟲啊，又咁樣又咁樣。 全世界唔係而家就廢文個 point 就係話咧，喂做乜淨係話大陸人隨街屙尿啫？全世界都有人隨街屙尿噶啦，係 啊， 你淨係話大佬， 係咯， 我真係講真，我喺法國見過有條馬佬喺我面前屙尿， 但嗰個係咪中國人啊？ 大陆就系鬼佬嚟嘅，佢真系喺我面前屙尿，即系讲真啊！ 你喺厕所撞到佢嘅？ 唔系，我喺架车嗰度，佢喺个车头嗰度屙尿，佢望住我。 喺车度屙尿啊？唔犀利？ 佢喺我喺架车度，教司机位嗰度，佢喺我车头，我停咗喺度，喺个车头屙尿。 我仲咧， 佢望住我望佢屙尿嘅，冇问题嘅。嗱呢啲 佢想大下你啫。 呢啲咧又冇人话嘅。我有一次喺香港，真系嘅，喺香港铜锣湾嗰间宜家家私。 铜锣湾而家， 铜锣湾而家里边， OK， 系里边， 喺里边， 唔系出边， 冇错。 有两个德国籍嘅夫妇，德国，鬼嘅，金色头发，两个金色头发，佢讲德文啊嘛， 我哋识德文嘅原 来，我知道佢叫讲德文啊， 我记得。 又有个细路，大概 有个小玉品添， 喺而家我唔记得边个位嗰度啊， 坐低屙屎。 O K。 屙屎啊！ 屎。 我 屌！佢拎住佢掹咗张报纸咁喺睇度屙屎。 即系佢当我个细路嘅狗。 咁嗰个老豆老母咧，系冇理到佢嘅。 O K。 咁佢照样喺度屙屎。 咁啊，讲真好老实啦，我哋作为一个中国人 ，O K， 系 咪先？吓，咁咧你记住呢个电话咯，18907110600。咁咧就呢个电话咧就可以打佢咧，举报一啲咧我哋中国人啊，唔文明、唔礼貌，即系呢、這个出游丑陋嘅丑杂嘅现象，你可以打呢、這个去讲嘅。 咁我哋啲本土派要记。 咁某程度咧就应该呢个电话应该唔停咁接啦。爆咗啊！ 仲爆过我哋买飞个热线， 佢可能有100条线咧。 唔系，即系有啲表扬佢都系打佢电话嘅。 啊，表扬 即系你见到有啲人唔屙尿咧，打佢话：，哇！我见到成班大陆人团友冇屙尿啊， 又低喎， 表 扬 又表扬，又冇屙屎啊， 又唔会就周围食嘢。但系你谂下，即系屙少屙尿又好，屙屎都好。喂，其实有个问题出现噶嘛？喂，其实好会唔会系嗰个国家，即系我哋中国人去到嗰个国家，厕所唔够，系逼住我哋去屙尿咧？ 喂，那个国家咪就系香港？ 唔系啦，香港嗱，香港不嬲系一个国家， 唔系 香港系自己地方 啊， 自己人屙。 但系香港系不嬲出名难难搵厕所嘅，呢样系真嘅喎。 系咩？ 梗系啦，全世界外国嘅地铁站都有厕所，系香港嘅地铁站冇厕所。 咁啊，咁啊，其实 咁跟住啲酒楼啊，全部都系唔借俾人嘅。 O K， 2013年10月2号啦，咁咧就呢单新闻嚟嘅咁样。咁啊，佢话昨日咧就收咗一个旅游陋习嘅套租电话。咁啊，佢就话咧，喂，我喺非洲肯尼亚。都揾唔到厕所啊！话声你听，喂，原来非洲肯尼亚呢一笪地方，喂，就算连啲喺个本土嘅居民啊，都系随地大小便噶。喂，大佬人，我哋中国人只系入乡随俗啫，话声你听，咁有何不可先？喂，佢问题其实系乜嘢咧？系因为厕所唔够，先逼住我哋伟大嘅中国人，我哋伟大嘅祖国同埋我哋嘅人民，先至要随街屙屎屙尿啫嘛。有佢有情有可原嘅， 我哋中国人见有国际视野， 啱 知道肯尼亚啲商场咧会有枪手去乱咁射，所以唔够胆走入去商场借厕所。 我就咁谂啦。喂，你会唔会凡尔赛宫门口啊？会唔会系其他咩地方？喂，厕所难揾咧，你知啦。嗱，我哋而家大国崛起噶嘛，系咪大国崛起？喂，嗰啲澳洲人咧，澳洲人好睇我哋唔顺眼噶嘛，我哋可能过去借厕所，佢哋鄙视我哋噶嘛。 我都睇唔你唔顺眼， 因为佢嗰边 打飞机打到十咁捻高， 唔系 乜捻嘢大国崛起啫，收皮啦你大国崛起，屌你大国崛起， 呢样嘢， 习近平就对捻咗菲律宾，仲可你收捻皮啦， 唔同噶，一见埋 一屌你大国崛起啫。 菲律宾， 屌你大个国喺个股市就唔谂会咁样啦，自己点成世都系咁样样玩啊！ 呢样系，呢样系冇我哋宏观调控做得好。 我讲乜嘢文定啫？啱啱去台湾翻嚟，讲起又火啦，挂啲人话俾你听。屌你，我话个股市俾你听，排队check in 嘅时候，屌你人哋华航有两个 counter 放你网上 check in， 个跟住其他嗰啲咧就跟住直接走去 check 啊 ，OK 啊！屌你有条大陆佬扑街嚟噶。喺尾度冲捻埋去，屌你唔捻排队，跟住喺度屌鸠啲，屌你我系大陆人，我孭捻住个 LV 咁样喺度，真系揸捻住啡色嘅护照啊 ，OK， 蓝色我都屌鸠佢。 Excuse me， 我即系话你听，呢啲一小撮唔文明嘅表现只系， 唔系，但系你讲一样嘢，我话你听，如果我真系好捻想同大陆人嗰条大陆佬讲，不过我普通话唔好嘅，你有钱。你咪坐 B C 咯，仆街！你唔好坐 E C 咯，屌你屌捻嚟做乜啊？呢只戆鸠佢 一件搞件先，我只系讲屙屎。咁而家大陆佬喺个 counter 面前屙屎啊！而且我唔敢差轮住你咁多，但你记住，我哋中国人去屌柒啲空姐地勤咧，系我哋嘅习惯嚟嘅。OK， 我哋去到边度，我哋原归即系归认祖归 佢唔系用把我哋个中国人唔系用把口屌晒空姐嘅， 系用块 下体， 系咪先？即系呢个惯咗冇办法，即系你谂下啦，即系唔知啊，最简单系非洲吓，非洲呢啲咁落后嘅地方，系咪先？我哋中国人梗系要同佢入乡随俗啦，点解啊？ 系啦，因为我哋入乡随俗呢四个字， 因为我哋个先近啊。 因為人哋唔文明，所以我哋咪容易接受到佢哋個文化囉。 如果我去肯尼亞，我周圍搵個廁所去，肯尼亞人會覺得我哋唔體察佢哋㗎。即係唔知 玩 嘢 啫， 係咪玩嘢？ 冇廁所。 我哋一掹出嚟就屙㗎喎，你做咩搵廁所啊？咁所以我咪揀我唔屙都要掹出嚟屙囉。 係冇錯啦。 係入 屋 做㗎嘛。 而且我哋係睇，即係你知啦，呢啲唔文明嘅地方係同我哋一樣，個肩係一樣㗎嘛。即係我哋係同族㗎嘛，大家都係非，大家都係落後民族嚟㗎啦。咁所以冇問題㗎。咁所以咪可以喺度屙屎屙尿咯，系咪先？ 我就好簡單嘅啫，即係過得人就過得自己。咁我哋大陸人喺 唔係個問題啊， 自己大陸都係周圍屙。 唔係個問題係， 好老實講，周圍屙。 你講得入鄉隨俗，你肯定啊屙，屌你你個大草原屙冇撚問題啦，人哋咪都係大動力大笨象聲勢啊！你冇理由喺海港食到屙噶嘛？你表現得好緊。 喂，你中環屙啦，咁屙啦，你試下兩三點蘭桂坊， 阿迪 可能屙尿嘅仔。 阿迪屙尿係本身一個好大自然嘅。 嗯。 Call of the Wild 啊，應該叫。 Call of the Wild。 Answer the Call of the Wild 啊。 急就屙。 急就屙。 唞唔到氣，要擘大口唞氣。 你想？喺定喺街度屙，還是喺想喺自己條褲度賴？ 係啦， 係咪？呢個係選擇嘅問題。 而且講真，我哋泱泱大國已經文明進步到同非洲一樣噶啦。OK， 啊，你記住 OK 啊。咁嘅話，喂，我哋去到邊度，其他國家嘅人種係咪應該都要尊重下我哋本土嘅中國嘅文化先？我哋中國文化就係隨街屙噶啦嘛。話俾你聽，你睇下最簡單，我成日搭地鐵。OK， 我係見到好多人呢會讓位俾啲婆婆啊、孕婦啊同埋相見嘅朋友嘅，我係見到好多嘅。但我有啲同事見到好多呢個媽媽捧住個細路仔就屌喺個垃圾桶度屙㗎喇喎。喂，呢、這個係冇人會覺得炸有問題㗎，冇問題。點解呢係我哋我國文化 ,OK? 其他國家可唔可以尊重下我哋個文化先？即係我哋點解呢？嗱，我成日都認為係咩㗎啦。如果我覺得我係個中國人，我见到一个鬼佬，我就会，如果我唔识路，我就问佢铜锣湾点去。我唔会同佢讲英文嘅，点解？因为首先我要尊重我自己嘅文化，okay， 我就要讲英文先，佢讲中文先。好啦，如果佢唔识听，我先至讲英文，当然我就会走啦，我唔识英文啦，吓。 即系你讲完英文，佢都未必识听， 都未识听。所以咧，否则我哋 要条铜锣湾， 我要尊重翻我哋自己， 绝对啱啊，啱啊。 所以一定系要讲广东话先。跟住再讲普通话，如果鬼佬都唔识你先至讲英文，其实应该系咁样先系，即系真正正我哋本土中国人应该系咁做。 哇，咁如果外国游客嚟到大陆或者香港， 冇错啦， 应该尊重我哋文化，周街屙尿， 冇错， 好搵厕所。 我哋 佢哋所以完全系唔尊重我哋中国。 我话埋俾你听，系一件咩事啦？阿耀健，你好清楚，你都唔清楚，应该咁讲。喂，但系讲真，你哋屙屎屙尿。啊、甚至乎嗰啲鬼佬喺个地铁度啊，坐喺踎喺个地铁度，坐喺个地铁地下度，我哋冇出过声噶， 觉得佢靓，觉得佢型， 系咯， 踎得劲， 踎得靓， 坐得 型，冇出过声。你屙鬼佬屙屎屙尿喺香港，我哋冇出过声噶。咁如果我哋要将心比己去翻你哋个国家屙屎屙尿，你何不要喺度闹我哋咧？讲真， 系啊，要接受， 系要接受啊嘛。 嗱，呢单事喺肯尼亚呢单嘢，其实可以亦都显示出我哋我国嘅文明嘅一面嘅。 系咯， 嗱，肯尼亚人佢哋冇厕所，佢哋都系周街屙噶嘛。 系咯。我哋男女都系， 系啦，男女都系。第一样嘢，呢样嘢系融入文化啦，即系你可以直接沟通。屙尿嗰阵时，诶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哦 ，good， 叫 elephant， tiger 咁样，大家系沟通到。 好多嘢都要 nice。 嗱，如果你唔同佢周街屙嘅话，你少咗呢啲咁嘅沟通嘅媒介，系咪先？第二样嘢就系话啦，好紧要嘅。我相信肯尼亚人屙完屎系唔会敏嘅，我哋中国人喺街度屙完屎系会敏嘅。 你又知肯尼亚唔敏啫咩？ 我相信佢哋用葉㗎嘛，樹葉 㗎。OK， 我諗 隔離有棵松樹點算啊？ 我諗 你隔離有棵松樹， 咪磨咯， 磨。我 屌佢咯，夾啲屎忽磨棵樹咯。嗱，我哋國內人咧係會立紙巾，因為我哋中國好多紙巾㗎嘛。 係啊， 每人都立幾包㗎嘛，食餐飯要幾包紙巾。佢哋會抿，即係我哋係亦都係 入鄉隨俗之餘咧， 我哋都文明過一啲唔落後嘅地方。 係，我哋都教導佢。嗱、okay. 我哋歡迎一齊屙， 係啦， 屙完敏， 我敏 係嘛，令到大家都、都好開心嘅。係 啦，所以我哋都歡迎一啲落後嘅地區嚟一個我哋都係落後嘅地區中國。喂，呢、個開始冇咁落後嘅。你知啊，我哋系冇咁落后啊，我哋系呢个叫咩话？进咩？新世界啊嘛，嗰啲 新世界 唔系新世界系咩啊？ 第三 世界，世界我哋系一个系新世界嘅地方嚟噶嘛？讲真，我哋又同非洲肯尼亚系同归啊嘛， 高归，我哋文思高归， 我哋思想習慣同埋做事都同呢啲落後民族係一樣噶嘛？ 嗱，你俾兩分鐘我播一的頭先。 好嘅。 喺台灣搭地鐵嘅，啲台灣搭地鐵有乜咁巴閉啫？嗱，台灣地鐵咧， 飛機啊， 唔係台飛機咩？ 係啊， 我播你個地鐵。OK。 九唔搭八 因為嗱，因為飛機劃曬位嘛。 OK。 地鐵冇劃位嘅。 OK。 嗱，台灣地鐵咧有兩種凳噶嘛。 係啊。 一種淺藍色人坐嘅。一種深藍色係讓座位嘅，係讓座嘅。咁但係你會發覺咧就。冇人會坐，即係年青人咧就冇人會坐藍色嗰啲位嘅、就算嗰啲冇成卡冇老嘢、冇細路仔、冇殘廢嘅，都冇人坐嘅。咁呢啲咪叫迂腐咯？ 係咯， 係咯，反正冇人坐，你後生細仔你可以坐噶嘛。但係喺台灣咧係冇人坐嗰啲位嘅。 O、 okay、 K， 真係個個好自律咁樣唔坐嘅。 嗱呢啲其實咪叫賊咯。 系啦， 唔识转博咯， 唔识转弯嘅， 唔识转弯咯， 系咪啊？你坐咗喺度，有个老嘢入到嚟，你 咪让位咯， 你咪考虑下让位，你都可以唔让噶，系咪啊？ 因为你自己都可能残障噶嘛， 系啦，你可以即刻斩咗自己脚， 除咗条裤， 我系要坐我斩 嘅。你除咗条裤，好多人咪屌你根本就残障啦。 唔系你除咗条裤，哇！原来你割咗包皮， 除咗条裤，我 就系残障， 你残障啊？话俾你听， 咁所以呢啲文明咪迂腐嘅文明啫嘛，好似我哋地铁咁样。个个入去冲埋去噶啦，冲埋位，点解要冲埋霸个位咧？ 系嗰个位睇下有冇需要让俾， 系嗰个资源使用嘅问题，系咪系个资源使用问题？个个让，啲位冇人坐， 系咯， 咁塞住晒咯， 喺地铁做咩？ 喺地铁做咩？ 整啲凳做咩？ 系啊，自己凳做咩啦？边有咁多老嘢啊？边有咁多残废啊？咁所以啲台湾呢啲搞呢啲嘢，咪多鬼鱼啊？ 系咯， 即系完全多鬼鱼噶。 即系一系其实一个参考嘅，学北京啦。北京咧就有啲咁嘅紅色座位咧，就唔知道紅色藍色嘅，就專俾啲老人家坐嘅。OK，總之後生仔都可以坐嘅，坐完之後一肯讓咧，咁咧就會吸個印俾你。 系啦， 系啦，吸咗佢几多个印咧？就好似而家七十印你换嘅咩海盗王咁样，海贼王咁啊，吓咁就会俾啲礼物你嘅， 换条老嘢翻屋企， 咁咪出现咗 啦，俾条老嘢你， 出现咗我正话嗰个问题咯，一上车就争， 梗 系争嚟让俾人 啊嘛， 争个印 系咪咯？ 我哋 台湾咪冇印咪冇人坐咯， 你谂下嗱，我哋做祖国系几可以发扬让座呢样嘢，即系让座你哋又唔争。屙屎你喺度弹，喂大佬，你梗系要接受一啲好嘅事物，同一啲唔好嘅事物噶啦。我觉得屙屎冇问题，我只要唔喺我面前。 所以我觉得你即系啲自由行嚟到香港，屙屎屙尿，我都应该俾翻个印花佢。 系啦， 同埋你而家廿六可以有。系咯，头先耀尊讲一个例子 ，OK， 喺德国， 时间差唔多， 同埋喺法国度，即系女士啦 ，OK。即係你大陸人咧喺香港屙屎咧，周街咧就唔好啦。即係大家都知道你食嗰啲嘢係乜撚嘢啦。即係我唔想屙個狗屎就屌你老尾核爆咁樣樣，死撚咗佢啦。 唔係你又諗下， 即係你咁樣你乜嘢同福島一樣啫嘛？先屙係奇撚屎，你諗 你要諗下， 屌你食乜撚嘢啫？屌你食親都係屌你水銀石地啊！屌你好咗石綠啊！ 你諗下啦，又係中國人已經食咁多水銀石地啦，係咪先？又同埋呢啲孔雀石綠啦， 你咪搞咁多嘢攞，你咪搞到佢個地後咪真係～ 咁佢個肚，佢個肚唔掂，佢隨時要屙㗎啦。喂，你可唔可以體諒下人哋個身體？因為食得太多唔乾淨嘅嘢，同埋食得太多重金屬，重嗰頭舊屎，咪唔忍得囉。 佢呀，如果阿的咁講呀，呢啲咪廢物咁講呀，就算佢好急，佢衝去公廁度屙。阿的又会话你屙臭晒个公厕，你周街屙咪得咯，大啲范围嘛。嗱呢啲咁嘅废文咧系废嘅。 不如咁啦，如果你唔认为我系讲得错嘅，不如咁啊。如果有见到大陆人去屙屎，喂，你唔好屙啊，去翻我屋企屙啊，我屋企嘅厕所好啊。你肯开放你自己嘅厕所，俾我哋国内有需要红包，佢都唔肯屙嘅话。就係佢有問題。首先你唔肯開放個廁所俾你屋企個廁所，俾我哋中國同胞呢，喂佢屙又情何以堪呢？係咪先？ 啱啊，都係 啦。所以呢屙屎有理 ，OK， 小便無罪。好，睇下下一節翻嚟下講咩？ 冷語講文。 講返啲港民啦，講真真係我恭喜晒香港係冇窮人嘅，我聽我今時今日話俾你，都唔係我今時今日我話俾你，而家係香港政府話俾你，有冇有可以有啲資料喺度，因為我最近咪講唔到啊，或者咧貧窮先啦， 林鄭擔任呢個扶貧委員會嘅主席啊嘛， 咦？ 咁就講 未死嘅咩林鄭？仲係 老打人哋， 冇聽過， 容易打得死嘅咩？屌 老虎乸啊！千里 咩？將個家庭入息中位數咧，係 啦， 四人家庭。贫穷线就是15,000元，即是15,000元，你家有四个人，夹埋15,000元，你是一条穷人， 好，即是穷人， 穷人， 穷人， 加穷人 ，OK， 你15,001元咧，你是叫做中产， 中产 ，OK， 系啦，系啦，而家我就咁界定， 系咁样嚟， 嗱，我就话佢话声俾你听，即系我就唔中意讲成家人嘅，我中意讲单拖啊嘛，单票独赌啊嘛，系咪先？一条友嘅入息中位数咧系3,038元啊，好似系嘛，但系咁上下啦，3,000零蚊，咁系咁就贫诶贫穷线嘅， 最低收入3,000几啊， 3,650。你就係3,650，你就係貧窮㗎喇。 喂，問先問一個問題，問返大家啫，好似奔妹太陽請返嚟，好似4,000 喎，所以 3,750咧，真係最低工資都唔止喎。 3,650好易計啦，每日100元咯。 所以 最低工資都唔止咯，所以咪話。 係啊，所以咪嗰啲係， 所以咪冇窮人咯，香港 係唔能夠即係一週佢朝95,000嗰只咯，係啦， 即係冇窮人咯。 嗱，所以呢個措施。即係我哋偉大嘅香港政府咧，特區政府咧，就話曬俾你聽，對國家對外國講，對邊度講得？喂，我哋冇窮人嘅，我哋呢個世界，我哋香港全部都係中產嚟嘅，話曬。 我係窮人，我係窮人， 係啊。阿低就今日就已經係窮人啦， 因為佢冇固定 嘅，因為冇佢而家佢冇嘢做 ，OK。但係嗰陣，阿的你諗下，阿的只要佢老豆老母傷佢一身，咁佢就 佢都仲係窮人啦， 都係仲係仲窮， 因為佢冇月入啊嘛， 冇月入係啦， 亦都係啦，亦都股票投資啊嗰啲嚟 講，佢都唔計㗎嘛，唔計㗎嘛。但係阿的係唔係過緊窮人嘅生活㗎嘛？嗱，喺現實生活中，阿的唔係窮人 ，OK？ 當然佢係喺入職中位數以下，佢變成窮人啫。但係佢你唔需要攞綜援，你都餐大魚大大魚大肉噶嘛。 咁啊冇咁講， 都算係有 魚有肉啦， 兩餐温飽啦，係咪先啊？係咪先？咁樣，喂你都唔係窮人喎，但係你諗下，一啲攞綜援嘅，一攞綜援就超過4,000元嘅咯喎。 系啊， 都唔系穷人，又唔系穷人咯。即系你实际上攞综援嘅唔会系穷人啊。你好似阿的嗰啲冇收入嘅，但系几百万未开头银行大把嘅啊，仲有啲炒 唔系穷人 啊，又唔系穷人。咁香港何来穷人啊？咁呢条贫穷线就系话咗俾你听，唔系话俾你我哋要照顾低下阶层啊。Sorry， 呢条贫穷线系话咗俾我听，我哋香港冇穷人，人 所以咪唔需要复建公屋咯。 系啦，乜柒都唔使， 因为个个都可以去买楼。 基本上就是话先，个个都有钱嘅，而家话声你听，系咪先？ 嗱，我睇嗱阿牛你 send 出嚟成段嘢咧，咁佢讲咗条贫穷线，又系，佢又冇推算，即系香港大概有 under 几多系呢条贫穷线，可能真系零。 咁系啦， 你真系冇。 系啦，你问心谂，如果佢降低计系入息收入嘅话，你即系当系呢个劳工嚟讲，即系。工人嚟讲嘅话，你基本上系冇噶。你有边份？ 都话你本身有最低工资就已经冇咗。 你有边份 可能3,000几蚊？ 雇主告你告捻咗个雇主90几年啦！屌你老味，真系冇穷人一。 同埋老实讲，你搵工都绝捻咗工几百万， 都系冇穷人一。唔系先，你即系有乜可能？有乜可能你系可以搵3,600元？难听啲讲句，如果你真系搵紧3,600元，你死捻咗佢啦！ 你攞中援啦， 即系嗱， 唔系老实讲就中援，你个申请人。翻嚟，老实讲，即系打1,000几-9,000元已经系好捻过分嘅一件事噶啦，即系你 低得过分定高得过分？ 大家都系咁望噶，都系咁讲噶。你有啲工作经验，或者你可能系文书上嘅 OK， 或者你大学毕业嘅话，你四个位系真系唔会睇，你一定系五个位，因为大家都知道 OK。虽然佢讲嘅成条贫穷线系话我3,000几蚊啫，但你现实生活中嘅。你叫梁振英啊，或者边个啊？你试下求其搵个官员出嚟啦！我真系俾你翻工，系咪先？你试下俾多几百蚊你啦，4,000元一个月，你点睇啊？ 咪又 有啦，你唔好同我讲话咩喎，你包埋住㗎喎呢条数。 咪又搵咗港台八个 十个大作战囉。 贫穷大作战囉。 贫穷大作战呢係你收入呢减咗你嗰个住屋。 嗯。 但係呢就唔倾向就用可动用资产嚟计。 嗯。 即係剩下的嗰隻啦。 係啦。 佢係 收入。 OK。佢唔使租。 唔使租。 佢唔知住屋企淨係瞓街啦， 係 咪啦？可動用資產的有好多嘅， 係 唔計嘅， 真係揾多， 係唔計嘅。 我知嘅，啲郵票啦，啲郵票啦，淨 係 啲。 咁所以貧窮線咧有嘅，即係應該有嘅，就係嗰啲咧一個月揾得唔多過3650元，係 啦。 但係佢又唔攞綜援， 係啦。 呢啲就唔係貧窮， 係啦。 呢啲係抵死，呢啲係抵死。 真係唔夠我錢，真係戇鳩。如果你揾3650元以下。你而唔去攞公援，或者咧你真系戇鳩，或者咧喂，讲真，你而且一样嘢，喂，你搵3600元一个月嘅话，你真系告鸠咗个老细噶啦，你唔告，又系一样嘢，又系戇鳩，你双重戇鳩，或者咧，总之一样嘢，香港人唔会有穷人，唔会制造一啲穷人出嚟俾我哋去耻笑。咁其實香港咪真正嘅文明進步 中產社會 富裕 小康社會 富裕嘅社會啦，而且你諗下，如果我搵3651元呢， 哇即刻變中產， 即刻打平線嘅囉， 即刻買 嘢，我就一個唔錯收入嘅人嘅囉。咁而家我就想同阿林鄭講下啦，你试下好冇？你试下，即系你又咁爱我哋香港人啦，你试一试3650元，嗱，你已经唔系贫穷噶啦，咁我你啊使一个月，我一任俾你地方你住，系咪先？ 啊嗱，你继续讲，住嗰度我答你，我代林郑答你， 一样俾地方你住 ，OK， 住翻你自己嗰度都得，啊，你啊试下攞3651元，睇你可唔可以过活？如果你可过活，我咪恭喜你咯。 香港真系冇穷人啊！ 真系好老实，呢条贫穷线系讲咗冇穷人嘅，我唔知佢点样计嘅，话真系听。 我答翻头， 好难做废物咯呢一 part， 唔系啊，自己有少少废物嘅呢一集。 嗱，阿刘， 但我铲紧个贫穷线啫嘛。 我答你住嗰度，因为好多人讲就话咧，你计呢个中位入息中位数咧，冇意思，因为住嗰度咧好贵咁样，乜都俾晒咁样。根据我哋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先生咧，佢嘅讲法就系话咧， 坐监嗰个 系啦，唔系冇有坐监咩？冇， 曾德成有嘛？六七暴动嘛？ 嗰只好耐咧，嗰啲唔计噶啦，嗰啲 抹咗啦， 嗰啲系俾港英政府污蔑嘅，污蔑 紫荆金章阳光。 因为有人问到就系话咧，喂，唔系你3000多元，你而家劏房都几千蚊喎，咁你减埋你真係即刻贫穷线喎，唔计。点解呢？佢就讲一句呢，就话公下劏房呢係违法嘅，即係你住啲违法嘅嘢，无论你交几多租楼都唔计。係啦，咁但係一样嘢啦，好紧要啦，但係瞓街呢係冇违法嘅，即係话你3651元人工，你瞓街你瞓街嘅， 你 就即时变中产。 我 OK， 就鼓励你瞓街。 如果你3651元人工，你唔瞓街走去租个3000元劏房咧，你系犯法，你唔系贫穷，你系犯法。OK， 你3651元，你唔租劏房，你又唔瞓街，你又唔攞综援咧， 你戆鸠。 系啦，就系咁简单啦。嗱，成条贫穷先，就系咁样卡蚀败咗啲人嘅。 所以咧，我就重新讲嘅。香港冇穷冇穷人，只有戆鸠仔嘅， 只有三个嘢咯。 犯法， 戆鸠， 同埋中产。而家佢觉唔觉得香港而家好美好啊？ 好美 好靓啊！ 好美好。你下次你见到有人瞓街，你唔好睇低佢。 你可以走后兜去同佢讲， 你系中产， 你系中产，我又系中产，你系中产。 然之后。对住嗰啲， 你系咪饮咖啡噶？成日都睇啲法国电影噶，好嘢啊！你真系瞓喺街度真系浪漫到震啊！你 之后对住嗰啲住劏板间房或者劏房嘅人，出闹佢哋， 就同你讲，你做乜办法？ 你犯法， 你违法，你违法 系啦， 你对香港系一个负担。 系 咪先？一系做戆鸠仔，一系喺香港做负担，我迟啲都做戆鸠仔啦。 嗱，讲到劏房呢样嘢啦，咁啊，曾德成又讲啦， 工廈劏房是違法啦、okay? 嗯、但是住宅劏房沒有說違不違法的、嗯、OK 那這個問題就出現了、 okay. 因為我們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先生呢、啊、他主打劏房的嘛 是 啊你用的嘛 很厲害劏房賣地 所以個問題就是說呢你住劏房你是犯法、 嗯、 但間啲劏房出去俾人住呢是沒有犯法的好妙噶，好妙噶，啊！呢、這个呢、這个法律咧系好奥妙嘅， 嗯， 法官都冇得打嘅。 即系咧，我哋每日咧，其实我咪翻工咯，我都会放工，我都会经过河景桥嘅，其实， 嗯， 咁、啊、样，咁咧以后咧，我有时见到一路宿者喺度瞓街咧， 好浪漫。 我就以后同你讲，恭喜你啊！我都未系，我都未感应嘅通产啊！唔家产你感应通产嚟噶， 系啊， 系。 劏房犯法嗰样嘢有少奇怪喎，真系。 唔系佢唔可以卡，佢唔可以卡，佢唔可以卡。 我意思点解劏嗰个人唔犯法，住嗰个犯法？ 可以卡，唔系等于犯法，唔卡。 劏房点解嗰个系唔犯法咧？ 嗯、 即系好多法律上边嘅嘢啦。即系唯一一个解释就系因为啊。我哋阿局長都在做緊啊嘛， 係 咯，咁所以你冇理由話佢犯法噶嘛， 係 嘛， 咁啊， 就等於僭建一樣。而家我係只要你有 Hello Kitty 嘅嘢，擺 Hello Kitty 就冇僭建。 咁你冇理由打僭建，捉捉下捉咗嗰啲人翻嚟噶嘛？ 但你擺紅酒就一定係犯法， 係啦， 係啦、哦。你仲要諗一樣嘢，你諗一樣嘢啦。一個月入即係幾十萬嘅人，佢只係飲咖啡。飲下飲下咖啡，睇下法國電影，佢都話自己係中產。 嗯 ，OK， 咁個比例上，你瞓街邊飲下咖啡，睇下法國電影，你只要有呢樣嘢，你已經係中產㗎啦。 係啦，即係所以咧，其實好簡單， okay? 中產嘅底線最低嗰班中產，嗯、即係中產都有啲高中產，係、嗯、啊，係啊，最低嗰班就係3601，3601蚊而瞓街嘅，係 啦， 就係、是、中產。 如果3650咧，如果三六。 如果你是365,000元一个月、 嗯、 你喝咖啡看法国电影你都是中产。 是 okay? 就是这么简单。 中产呢现在呢是横跨全个香港 全个光谱。 全个光谱。 不是你很简单你中产。 李嘉诚只要李嘉诚 李嘉诚。 他现在是高炒你认为他高炒不是。他只要喝咖啡。法國咖啡同埋睇下個電影嘅話，佢就已經明顯。 我問翻姚柱老師， 中產好容易做嘅， 有一個上市公司嘅主席係攞1蚊酬勞嘅嘛，好多都。 李嘉誠啊嘛，10蚊啊嘛。 係啊， 係、嗯、啊， 咁佢中產咯。 佢唔係中產。 啊，佢係貧 賤線以下。貧賤線 以下。 係啦。 我屌李嘉誠真係啊， 貧賤線啊。 所以阿牛你講得啱，嗱，而家嘅中產界定咧好簡單，嗱 ，Wagasin 嘅位置咧好近鵝頸橋咧，講頭先講鵝頸橋啊嘛，鵝頸橋一邊咧就係嗰啲瞓緊街嗰啲。 系咯 ，OK。另一边咧就廿晒到落去跑马地咁滞噶嘛。依一条线咧全部都系中产， 中产佢啲成家 住跑马地嗰啲咧全中产，瞓紧鹅颈条底嗰啲又系中产， 你成个铜锣湾都系。 所以你千祈唔可以铜锣湾里边咧睇低人， 系啦， 佢全部都系中产，佢哋可以搵钱砸死你， 系啊， 3651蚊都可以砸死你。 总之啦， 就攞个一蚊出嚟， 就一蚊掉出嚟。嗱，你更加唔可以去跑马地嗰度睇低人啊！ 系啊， 咁所以即系你自己知道，即系何谓中产啦。吓、嗯、咁、啊、就唔好咧，就乱咁去到藐视人啦。 我乖噶，我唔会藐视人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乖啦。 总之个个都 个个脱咗 贫穷线啦、嗯。香港 个个脱贫 人噶嘛， 大家一齐脱贫， 一齐脱贫，系咪好？系咪好值得鼓励同埋鼓向同埋鼓舞嘅事先？ 林郑真系用心良苦， 香港有你，有咯，有林郑。冇抗人冇得顶啊！我全世界都为你鼓掌啦 ！OK， 我加多一句，好嗱，佢而家要将嗰个贫穷线咧画咗出嚟咧、 嗯， 其实你睇翻有一集我哋冷血时报啦，我讲慈善嗰度，其实个原理系一样嘅啫。 Okay, 嗯 ，OK， 即系我唔，即系你系好穷嘅，即系你即系穷到咧冇衫着冇裤着嘅。OK， 咁、 嗯、 我去救你，以前我去接济你咧，我冇乜嘢噶，我冇咩。即歌功仲得，啲、 嗯、 人话、哎、你都系救，你都系帮一个冇衫着、冇饭食嘅啫。大家唔同啦、 嗯， 我帮紧一个贫穷线下边，我真系好辛苦揾到贫穷线出嚟、 嗯， 我帮紧一个破贫穷线嘅人，嗯、你咪知道一个光环喺度啊！你帮贫穷线、啊 嗯、 以下嘅人、啊， 以前睇先， 咁佢一反三都仲有、啊、一个，如果佢月入超过3651蚊嘅，我都佢系攞住个兜喺黑食嘅话，而我俾10蚊俾佢。喂，我系帮助紧个中产啊！ 系， 喂，以我一个咁嘅低产帮助一个中产， 但系， 喂，我个光环几大啊？ 但系有个光环仲大、 啊，又点啊？ 其实全香港 都嘅人， 你挥帮紧个份公司 E R 嘅，大家都会交电费俾佢， 系， 全